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韶涵《预言》，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 王心平《别问我是谁》， 别问我是谁， 张国荣《沉默是金》，徐小凤《漫漫前路》，马天宇《该死的温柔》，钱百惠《走过咖啡屋》，孟庭苇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，高林生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，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， 王志文过把瘾， 爱就爱他个轰轰烈烈，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， 终于等到你， 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 凤凰传奇荷塘月色， 我想只一儿在你的荷塘， 齐秦狼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， 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张韶涵的预言，之后是莫文蔚演唱的I Do。 险，不管一路多危险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期待通过

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要好的，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，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，不用担心我走了。 这是一首弦子演唱的《舍不得》，继续来听东来东往的歌曲，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王新平的代表作《别问我是谁》，之后是张国荣带来的粤语歌《沉默是金》。

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从夜间到早晨局地有辐射天气，午后本是有明显的北风，阵风可达七级左右，伴随局地扬沙，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沙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，后半夜有浮尘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七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，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，局地有扬沙，偏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，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是一首南拳妈妈带来的熊猫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听到的经典老歌有陈柏宇你瞒我瞒，金莎演唱的星月神话，徐小凤漫漫前路，马天宇该死的温柔，和千百惠演唱的走过咖啡屋。千千阙歌，希望有那么一首歌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 若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，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，

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演唱的《漫漫前路》，继续来听马天宇的代表作《该死的温柔》。这首歌由秦天作词作曲，胡海泉制作，唱的是一位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感情怀，表达出对女友的爱恋和不舍。 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？要怎么面对这问题？说没问题，心里在流泪，恨自己，可是你却对我说， 说好累不

对错，我已不想追究，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。 下面我们来听陈奕迅和刘德华合唱的一首《兄弟》，这是电影《江湖》的主题歌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洒脱，是因为懂得取舍。之所以淡漠，是把一切都看破。 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偶客，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舍不得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你们还要记得我，尽管我还在漂泊。歌不会寂寞，因为有寂寞陪着歌。你不要再迷恋我，我只是一个传说。虽然我故作冷漠，是不想再次难过。你不要再迷恋歌，歌只是一个传说。我不曾寂寞，因为有你曾陪着我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张靓颖演唱的《终于等到你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咱们结婚吧》当中的主题歌。我们也经常会在婚礼当中听到一对新人动情说出这样的感悟：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。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。能陪我走一程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终于等到你。

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想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当你宛在水中 美妙的音乐当中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明早五点到七点，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。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齐秦演唱的《花季》，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 还有林《水中花》， 情雨冷风中， 王强《秋天不回来》， 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， 孟庭苇化身为海，赵传演唱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 陈奕迅配歌之王， 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， 梅艳芳亲密爱人， 亲爱的人， 庾澄庆春泥， 开出下一个花季， 凤凰传奇自由飞翔， 一路的方向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明天早晨五点到七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让我们用这首齐秦演唱的经典歌曲《狼》